第56集，小林杰趴在草窠里，这时候只听见踢踏踢踏的脚步声从小林杰的耳朵边响过去，踢倒的草窠倒在小林杰的头上，擦着脖梗痒痒的难受。小林杰只听见自己的心跳扑通扑通的响，隔了好一会儿才敢抬头，有亮光的地方已经是13个人了。小林杰当机立断，伏在地上又往右挪动了4-5步，估计离那位邹老大足够远了，这才趴下摸了下额头，泥沙和汗水已经沾到一块了。那些兵对着骂了一通，各回各地。小林杰看准了他们的潜伏地点，一丁点一丁点的从夹缝中往前挪，挪到帐篷边上的时候，手指已经在地里抠得非常的热。他放松一下心情，把手指放在嘴里含了一会儿，蓦然听到帐篷里有一阵女人的呻吟的声音，声音并不大，好像是塞住嘴但是没有塞紧露出来的，听着很是凄惨。小林杰不知道是什么女人为什么躲在帐篷里哭，他朝帐篷里看了看，帐篷上并没有露出人影，眼前似乎是堆着一个大的四方东西，紧贴着帐篷放着，一个力能把篷布顶出好大一块。根据小林杰刚才的观察，那个力能旁边没有埋伏。小林杰不知道帐篷里他看不到影子的地方是不是也埋伏着兵，所以不敢轻举妄动，耳朵贴着地面仔细听了好久，女人的呻吟的声音越来越大，越来越痛苦。但是在靠帐篷的另一侧的地方，除此以外帐篷里再也没有其他的声响。小林杰不能再迟疑了，张老先生教他的待时而动现在已经到了时候，他轻轻地把拖到地上的帐篷布掀起一角，两只眼睛四处轮了一圈，帐篷里东西不多，那个有力能的是个四角包着铜皮的黑箱，它掀起的地方正好在箱子的一面，那声音是从被箱子挡住的那部分露出来的。小林杰不想就此罢休，女人的哭声和偌大一个几乎空空如也的帐篷更加刺激了他的好奇心，他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现在的所作所为万一被兵们发现，他的小命可就被那些兵找到1000条理由杀死10000次。没想到后果才胆大，一胆大自然更不会去想后果了。小林杰屈着身子，两只手紧抠住帐篷里边地上的一块突出的树根，吸紧小腹，一点一点的把整个身子慢慢的从篷布外缩到帐篷里面，像是一条忙着蜕皮的蛇。一进入帐篷，小林杰立刻就后悔了，后悔的不是帐篷里没什么值得他看的，只要是在帐篷里边不管是什么东西他都会强迫自己感上兴趣。他钻进来之后发现自己是心甘情愿跳入一个笼子，帐篷门口有兵，其他地方有埋伏，在帐篷里边只要稍一动作就会被兵发现，他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乖乖地束手就擒，任凭兵们的处置。女人的叫声又掺进了哭声，不伦不类的，有点像他们平时逮住的年幼的老乌鸦跟着他们盘旋翻飞时的叫声。他不能不看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害怕和刺激两者之间他更倾向于后者。贴着箱子向外探出半个脑袋，小林杰被看到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那女人身上一点衣裳都没有穿，赤身裸体的被绳子牢牢绑住四肢躺在床上，女人的嘴里塞着一块破布，眼睛里闪着泪花。床很大，床边上还留有一大块空，一个男人背对着这边 两只手在女人的身上做着不雅的动作，而女人挣扎不开，发出痛苦的声音。这时候男人拿出了一把刀，这么可爱的小娘们儿，这辈子也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第二个。嘿，哎呀，爷爷我都不忍心下手了，可惜呀、可惜。小灵杰心头狂喜，以为他要把女人给放了呢，哪知男人第二个可惜的惜字一出口，手中那把刀寒光一闪。小灵杰觉得一颗心噌的一下从嗓子眼动到嘴里，嘴里发出苦涩的发腥味，脑子像被火球猛然的烘烤一下，刹那间奇热无比。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巴，大叫了一声啊啊。小灵姐迷迷糊糊中觉得自己气喘吁吁的在一条长长的黑暗的地道里奔跑，后面肯定有什么追赶他。他能听到那勾魂摄魄似的脚步声，他不敢回头，害怕会失去跑下去的勇气。他已经累得筋疲力竭，他甚至想停下来等死，他觉得死的滋味大约也不过如此。然而耳边又有一个低沉而清晰的声音一直在命令他跑下去，前面就是光明，前面没有光明，只有一团漆黑，但他仍然在跑，不停地跑。小林姐醒来以后发现自己躺在一片柔软的草地上，红红的日头就悬在头顶，是正午时分。睁开的眼睛一阵的刺疼，但他还是看清了坐在他旁边的蔡爷爷和周铁蛋。噩梦中的那个追赶者不知去哪儿了。小灵杰大口大口喘着粗气，仍是心有余悸。一看到蔡爷爷那慈祥的笑容，忽然有了一种在外边受了委屈后回来看到妈妈时的激动，泪水在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他从草地上爬起来，一头钻到蔡爷爷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蔡爷爷紧紧地搂着他，嘴里喃喃地对他说：傻孩子，傻孩子，别怕，蔡爷爷在这儿呢，谁也不敢动你一根指头。他感觉出蔡爷爷的泪珠一颗一颗滴在他脖梗上，滚烫滚烫的。周铁蛋本来睡得正香，他是靠着蔡爷爷坐着睡着的，小灵杰这么一搅和，周铁蛋也睡不稳了，一头栽到了地上。小灵杰已经记不起他啊了一声以后所有的事情，他不明白蔡爷爷怎么会在此时和他在一块儿呢。倒是周铁蛋醒来后冲他大嚷着说： 儿头，还不快谢谢怪老爷爷，要不是他，咱哥俩就出不了鬼地了。 小灵杰更加迷惑，会是蔡爷爷救了他吗？那几天他在白天一直也没碰到过蔡爷爷，还以为他探亲访友去了，也没太在意，谁知再碰面竟然是在这儿。蔡爷爷已经擦去了老泪，笑眯眯地冲他说：哎哎，小鬼头啊，你的胆子也太大了，你没听说过青妖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转世吧？啊，万一你们俩给青妖抓住了脖子上这颗小脑袋，嘿嘿，就保不住了。小灵杰不再怀疑是蔡爷爷救了他们，因为他知道蔡爷爷有真功夫。定了定神，小灵杰忽然神秘兮兮地问： 蔡爷爷，您老人家咋知道我跟铁蛋一块来这儿了？我们俩谁也没告诉过呀。 蔡爷爷捻着胡须，一副未卜先知的样子。啊，小鬼头，你以为你肚子里那两个小九九能瞒得过你爹妈吗？你们俩没回家吃饭，你爹就心急火燎地找着我了，说小灵杰怕是和铁蛋一块去鬼地了。 要不是我老人家刚踩过道，轻车熟路的，你们俩可就难了。 小林杰不知道老爹是怎样猜出他和铁蛋是去了鬼地。那次蔡爷爷并没有给他说明到底怎么把铁蛋和他救出来的。回到家以后，老爹正在屋里生气，当然还有担心。老爹后来说他相信蔡爷爷的本事，但是怕万一蔡爷爷到了小家伙已经被逮住了，那就是有通天本事也救不活呀。还好老爹见他平安归来，也没怎么责怪他，只能说以后别再头脑一热就不要命的来回跑。小林杰这一次啊，还真的是口服心服，唯老爹爹侍从，不再乱跑了，一有机会就去找蔡爷爷聊天。蔡爷爷救他们俩的经过，小林杰呢是听周铁蛋说的。小林杰听完以后吓得接连做了两天的噩梦，梦醒以后就摸自己的脖子，看是不是在梦中被人割去了脑袋。周铁蛋是这么说的：周铁蛋和小林杰已经潜伏到那片草丛里了，蔡爷爷眼睁睁看着两个傻小子在那里玩雕虫小技，但是却不敢声张。事实上，小林杰他们俩一潜入鬼地就被兵们的巡哨发现了，实际远没有两个小家伙想象那么简单。因此两个小家伙自太阳落山之前的潜伏，直到鬼地的一举一动都在兵们的掌握之中。两个人之所以一路畅通无阻地爬到帐篷外的主要原因，是兵们故意给他们俩让开了一条路，就是说他们从哪儿过哪儿的兵就悄悄溜走。因为那些兵不敢相信过来的只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想放长线钓大鱼，而蔡爷爷一路上不声不响地放倒了十来个明岗暗哨，好不容易才进入周铁蛋和小林杰二位所在的那块草地。眼前的景象让蔡爷爷大吃一惊，小林杰和周铁蛋一前一后隔了几十步远，两个人身后的草里密密麻麻，就像谷穗一样排着都是严阵以待的兵。两个小家伙不知天高地厚的拿弹弓投石问路了一把，一看没什么危险，小林杰便以为自己成功了，试摸着钻进帐篷里去。蔡爷爷和二位之间隔着由兵们构成的一道屏障，插翅也难飞进去，只好眼睁睁看着小林杰钻进帐篷，心里暗暗叫苦，可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他明白那些兵的目的不是这两个小家伙，而是小家伙背后隐藏着的大人。蔡爷爷冥思苦想也想不出个好主意，正急得嗓子冒烟，忽然间前面那些兵都是一个个绕过周铁蛋围到帐篷四周去了，仅剩下两三个继续监视周铁蛋。蔡爷爷恍然大悟，兵们是以为主谋者已经进了帐篷，才缩小了包围圈，这一下子可给他创造了可乘之机。他原来不敢下手是因为两个人隔得太远，救出一个以后势必要被发觉，而另一个可就救不出来了，这一下子免了他后顾之忧。蔡爷爷在刀尖上打了几十年滚，身经大小千余战，凭这点阵势如果心无旁骛，那是绝对吓不倒他的。蔡爷爷主意打定，先收拾了监视周铁蛋那几个清兵，然后一鼓作气冲进了帐篷。帐篷里的人是早有准备的，那个大箱子里装的就是伏兵，但还是被一只手夹着周铁蛋天神一般冲进来的蔡爷爷吓了一大跳。猝不及防之下，帐篷外尾随进去的兵和箱子里跳出来的兵被蔡爷爷砍瓜切菜般的砍翻了十来个， 而其余的寒了心，只是围着呐喊不敢上前。就趁这功夫，蔡爷爷一脚踢开了小林杰他们发现的那个地洞入口，抱着他们两个跳了进去。等兵们反应过来跳下去追赶时，他们早已经跑远了。周铁蛋还告诉小林杰，说他在帐篷里看到的那回事是兵们在演戏，为的是引入他们。小林杰听完以后啊，真是吓得眼睛都直了。他和周铁蛋头碰着头，绞尽脑汁才想出来的万全之策竟然那么不值一提，还没到地方就被人瞄上了，而且还瞄得那么死。他不由得一阵后怕，要是这些当兵的不想抓幕后主使，直接就逮住他们俩，那他和周铁蛋就真的成了鬼地的死鬼了。小林杰不敢再想下去，只好换个话题，问周铁蛋那天晚上帐篷里的人在演什么戏。其实这个问题他一醒过来就想找个人问问，但那时他又想起爷爷说赵麻子时候他一问竟然挨了批，所以一直憋在心里。但那几天啊，却老是一闭上眼睛就想起那个女人好看的脸蛋。周铁蛋毕竟比小林杰大了几岁，这一方面的事啊懂得比较多，一听头竟能问出这么个笨蛋的问题，脸上的鄙夷不屑的表情立刻就露出来了。周铁蛋凑到小林杰的耳边耳语了一番，小林杰这下明白了一回事，原来李甲村的女人都藏在家里是怕被那兵发现，但那个到底是啥他还不清楚，可惜周铁蛋知道的也就只有这些，就这些还是他装睡才听到的。不管怎么说，从鬼地历险回来以后，小林杰和蔡爷爷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蔡爷爷的故事果然很多，而且都很好听，不过小林杰渐渐发现蔡爷爷讲的故事都和长毛有关。不过蔡爷爷管长毛不叫长毛，叫天兵天将，管皇帝的兵叫青妖。第一次蔡爷爷给小林杰讲故事时，小林杰就听出来蔡爷爷说的是长毛的故事，因为蔡爷爷那个故事里的天兵天将都是贫苦老百姓，他们也是最近立刻朝廷，他们也派先锋官想打到北京。蔡爷爷讲完以后眯着眼睛坐起来，背对着小林杰长叹了一声，肩膀似乎在微微的颤动。小林杰不明所以，急切的想验证一下长毛是不是天兵天将，于是他扳住蔡爷爷的肩膀摇晃着问道，哎，蔡爷爷，您说的天兵天将就是长毛吧？蔡爷爷猛然地转过身，差点没把小林杰甩出去。小林杰发现蔡爷爷的眼角里还挂着两滴眼泪，不过眼神却不悲哀，而是愤怒，像是一头愤怒的老虎，颤抖着音调冲着小林杰大吼，天兵天将就是天兵天将，不是长毛，长毛是青妖骂人的称呼，天兵天将是受上天的旨意下凡间救穷人的，富人们和官府恨他们才叫他们长毛。小林杰没见过蔡爷爷发这么大火，吓得半天没吱声，从此以后再也不提长毛，只说天兵天将。从蔡爷爷的故事里，小林杰慢慢知道天兵天将是专门打富人和官府，替穷苦老百姓出气的。天兵天将的朝廷里皇帝姓洪，是南方人，他原来上私塾，连着考几次都因为主考官作弊而没有考上秀才，后来他就成为劝醒世人普救众生的使者，他是受天父之命到人间斩邪留正，天王受了天命振臂一呼，天下穷苦老百姓纷纷响应，都愿意跟天王建功立业。天王领着天兵天将与青妖连连作战，打得青妖落花流水，闻风丧胆。天兵天将越战越勇， 占领的地盘也是越来越大，于是攻下南京以后，大家就共同推举天王当了皇帝，建立太平天国，和清妖的北京政权南北对峙。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 水，这条路漫漫又长远。 再浮现，藕虽断了丝还连，轻叹世间事不连弦。爱的山 本是最可爱的朋友们。 进入本时段的团购时间。如今车辆交通事故越来越多，在无道路摄像地区很难分清交通事故责任，所以行车记录仪就成了车辆的必需品。如何选择一款高质量的行车记录仪也成了我们听众最关心的问题。除了产品本身的质量，还要符合咱们听众心里的价位，所以咱们现在就推出这款美路宝行车记录仪。记录仪外观时尚大方，具有夜视功能，并且出舱前都经过严格检测，能为您的安全提供全天候24小时保障。当意外发生时，立刻还原事实真相，避免不必要的纠纷和恶意敲诈，保障您的合法权益。除此之外，送测速电子狗，再送蓝牙耳机。只要您在3分钟内打进400-699-6329，这台拥有高清夜视功能、180度超宽广角镜头的行车记录仪，加上测速电子狗，再加上一部蓝牙耳机，三样顶级车用装备，今天只要398就全部抱回家。这还不够，今天还要在当场加送您一台车载吸尘器。同时，今天的活动是100%，没有名额限制，只要您在3分钟内打进400-699-6329，就是直接送。您听到就立刻拨通400-699-6329，抢个名额，记好400-699-6329。今天只要您在3分钟之内拨打过400-699-6329，系统就会自动记录您的来电，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给您回复，并为您送上这套四样大礼。您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拨打400-699-6329，抢个名额，趁还有1分钟的时间，大家抓紧拨打400-699-6329。最后1分钟内，不管有多少人参加，也通通只要花398，就能拿走这台高清夜视功能的行车记录仪，再拿走这台测速电子狗和蓝牙耳机，更有车载吸尘器又额外加送给您。400-699-6329，现在就拨通400-699-6329抢购吧。本产品由深圳美路宝科技有限公司提供，如有任何问题，请拨打400-699-6329。 在哪里记载第一个桃花醉？谁在哪里填埋第一只紫玉钗？我在这里见怪更怪，接过电影里面人家的海，更想去看海，穿过人家的爱，更想找爱。你哭起来，我笑起来，都为了爱，爱，爱。有一天翻开辞海，找不到爱，花不开，树不白，还是更伤怀。爱，还是会期待。 北京时间